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 不知往哪走，记住。

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 就已黄昏迟暮，寒星三两落在远远处，地久是海蓝是剑经，灵山是剑路，却不见你在梦醒之处。

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中旭。 纯纯的爱，自由自在，带着梦幻期待。深深的爱，我已明白，一切是为爱存在。去爱就别怕伤害，彼此的未来会很精彩愉快。去爱就别怕失败，再绝途重来，心会是不同姿态。为爱存在，我在，让伤心覆盖，我的心为你展开。我期待，等待，我无法再安排，你真的无限的替代。纯纯的爱，自由自在，带着梦幻期待。深深的爱，我已明白，一切是为爱存在，存在。伤害，彼此的未来会很精彩愉快。去爱就别怕失败，再绝途重来，心会是不同姿态。为爱存在，不再让伤心覆盖，展开。我期待，等待，我无法再安排，你真的无人能替代。为爱存在，不再让伤心覆盖，我的心为你展开。我期待，我无法再安排，你真的无人能替代。纯纯的爱，自由自在，带着梦幻期待。深深的爱，我已明白，一切是为爱。 想这心花不会枯。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。

在他面前轻易的安慰，你怪我忽略你想透露的疲倦，你视而不见我努力做的体贴，我们的差别在于对爱的感觉，你要浓烈，我要细细如水。我以为我忍不住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怪我没有他温柔。用一夜去守候可能失去的你，认真担心是否有用。我以为我忍不住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情到谷底才肯说。留下金黄的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开始等于心有独钟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